图书、歌曲等文化产品。目前崇礼与冬奥会相关的76项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工了43项，年内将再开工22项。冬奥赛事核心区的场馆也将于5月份全面开工。反正怎么听着都感觉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身边事儿我估计您听得差不多了，现在呢是时候又要出发旅行了。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而且是去了一次又一次。您猜这是哪儿？给您一个关键词，神秘。啊，再给您一个词儿，梦幻。哎呀，估计不太好猜。要想知道我们今天出发到哪里，您就一定要锁定 FM87.6。稍事休息，我们请出今天的领队。我是苗山，咱们待会儿见。 世界那么大，我却那么小，我想不明白，天上有多少多少个星星，我还数不清。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20段，我是苗山。今天我们去的这个目的地可是不得了，被称为是柬埔寨的国宝吴哥窟，又称吴哥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棉式的建筑。当然了，今天带我们游览吴哥窟的人也是不同凡响，时下畅销书吴哥沉睡400年的作者董斌。你好董斌。 哎，苗山你好，各位八七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斌。 话说这本书也是刚刚上市，所以我相信董斌老师现在对这本书里面所叙述的内容还是记忆犹新的。 刚刚才两个礼拜 啊，两个礼拜刚出锅的，一定正烫手，所以对这些历史啊可以说在写书的时候一定又重复的复习的一遍又一遍。 哎，没错，这个我其实先说吧，关于这个吴哥窟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感觉特别神秘，尤其是它那个很多宗教还有包括它的那个建筑都觉得特别神奇。 嗯， 我之前去这个吴哥窟的时候没有，我想跟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它对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古墓丽影那坑， 对， 然后就是花样年华那洞，然后没有让我觉得这个特别印象深刻。但是我一去了之后才发现，我的天哪，原来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 嗯， 有如此之美或者说如此之震撼的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神秘的古迹，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觉得挺震撼的。所以后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对那个地方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慢慢在学习，在了解，在查各种资料。而且我中间发生一个问题，我就发现很多的那个去那边的攻略挺多的，教大家去几天， 特别的多。 对，去几天，然后呢 怎么玩 吃什 么 买票买几天的 3天7天的还是一天的，然后怎么雇人当地的车去那农贸市场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可能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比如说文化的背景，还比如说他为什么他那个庙吴哥寺的庙门是朝西的，为什么他里面供奉的是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为什么他可能那个爬上去的那么陡，像崩弥烈、女王宫还有十二塔，它各自代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含义？ 嗯， 可这方面的东西很少，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慢慢自己再看再总结，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就写了一本这个书叫《吴哥沉睡400年》， 嗯， 然后也是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吧。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呢就可以把历史的这部分补上。 哎， 所以咱们这一趟算是人文之旅哈。 哎，算吧， 算特别的算。那今天就让董老师带我们即刻出发，咱们出发目的地就是吴哥窟。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董老师随时给我们提出一些小问题，和我们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凡是答对我们问题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品。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您就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好嘞好嘞， 走着。 吴哥大概有现在遗存下来有600多个不同的遗址，一个地方。 嗯， 那这600个多个地方呢，然后散落就像你所说的，有一大部分呢是在那个大吴哥或者小吴哥，它这个地方是修理的比较好的。 嗯， 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弄好的。我在那边见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这个外国人哈，他们就拿一本书，然后就坐在那个吴哥寺那旁边，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一个背靠一大石头或者一个大树。嗯，他共生嘛，然后就在那边翻看书就聊天，就是一边看书旁边还端着一杯咖啡或者一个热水自己带着。 画面特别棒。 然后一天可能他有时候我看他们可能再待一天都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然后呢他那个出门交通工具是突突车，就是摩托车。想去下一个地儿的话他晚上哎拿突突车送回到自己的酒店老市场那边。然后呢然后就在酒吧里吃饭聊天，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又开始坐突突车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其实不是为了游览，更重要的我觉得一种养生。 感受 一种感受，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特别安静。其实之前那个你说应该是去过吧， 我去过3次了。尤其在第一次我做攻略的时候特别的认真，我查询了网上所有的攻略。 哇， 通常买票啊有三种票， 对对对， 到了这个吴哥窟，首先咱们说交通吧哈， 嗯， 从北京呢要么直飞咱们金边，是它的首都， 对对对， 然后从金边再坐车去， 也可以坐船， 也可以坐船， 对， 对，去暹粒， 暹粒 现在也可以通航从北京直飞暹粒 的，直飞暹粒， 到了这个暹粒市，也就是吴哥所在的这个城市， 嗯， 因为现在这些遗迹是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的， 哎，没错， 所以买票的时候呢通常是买通票，然后您到各个地方进门的时候给门卫出示 一 下， 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票是分一天票、三天票和七天票，反正网上网友总结的是三天票是最合适的。 看怎么说，你当时是买几天票的？ 三天 ， 一天太少了， 一天太少。然后呢，七天呢，咱们又没那么多时间， 太久了， 太久了。因为吴哥它是一个能沉睡400年的一个遗址， 嗯， 它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可能现在没有法看到的，或者说是一种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嗯，那我觉得在那边，如果你要是一天，确实太赶了。如果是三天的话呢，我比如说我书里写了12个地方，基本上你每天能够去2个或者3个地方。然后你大概这3天的时间，你能把吴哥最重要的，像大吴哥，就吴哥通王城，所谓我们的小吴哥，什么叫小吴哥？小吴哥其实就吴哥寺。 对 对，那所谓大吴哥，什么叫大吴哥？大吴哥实际上就吴哥通王城，它一个大圈叫小圈，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嗯， 你要说叫吴哥窟，为什么叫吴哥窟？大家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叫习惯了，它跟我们的莫高窟或者说什么，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嗯， 咱的莫高窟它是一个洞一个洞里面佛造像，那这个吴哥呢，其实这个叫窟，只是因为它的那个翻译用 uncle what， 他这个用广东话还有包括高棉话翻译过来之后吧，有个哭的音译，所以叫做吴哥窟了，正好也是跟佛教和印度教有关系。 嗯，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叫吴哥， 就是王城遗址，可以 对，王城遗址。嗯，那其实这王城遗址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从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它从这个14几几年的时候因为被遗弃，然后呢到18几几年的时候，1860年1860几年的时候被法国人一个莫奥的那个人重新发现。 嗯， 也是因为随着那个蝴蝶的那个这个，他当时是到广西，中国的广西那边找蝴蝶， 嗯， 然后呢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蝴蝶，但是他们法国人其实是我认为是有意的，当时的探险的精神是很有意思的，在做这个事儿。他到全世界呢，就激发了大航海时代他们想看到那种未知领域的那种决心，然后呢到中国来抓了蝴蝶，发现抓了一批，然后顺着那个海岸线一直往下走，走到了那个哪儿呢？入海口，叫湄公河的入海口，他逆流而上，通过那洞里萨湖， 嗯， 走到了这里。走到这里之后吧，然后他们说那个地儿蝴蝶特别的多，很神秘，你要不就去看看去。这法国人叫莫奥这个人吧，他就说好啊，去吧。结果顺着那个蝴蝶那个飞行的那种角度，看到远方一大片的那种隐秘的那种原始森林， 嗯， 上面有几个尖儿。这几个尖儿，他说这个绝对不是天然的，一看就是人工的。 对。 结果他说，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天哪，这是所罗门的王国的宝藏。”结果一下子的，从14几几年沉睡到1860几年，大概400多年的一个吴哥王城的这个遗址全部被打开了。它因为是热带雨林嘛，长得很快。然后在14几几年的时候，那个吴哥就是真腊国王、真腊王，他跟旁边的那个暹罗人、跟占婆族这一起打百年战争，跑了以后，他们再也没回到这个王城。然后热带雨林你也知道，如果是有大量的死尸或者战争的东西的话，它瘟疫传播得很快。 对， 还有一个呢，它当地那个树，一叫那个木棉树，一个叫绞杀无花果树， 嗯， 一下就把整个的王城那个树木啊就共生起来了。 对， 大家看过那古墓丽影里那个劳拉， 相当于那些树把这个王城占领了 、就那个地方呢又不是人待了，就整个是大自然给收回去了。 对， 从1860几年以后，哎，慢慢的才发现原来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吴哥这王城古迹才被人所发现。而且当时我认为他们是有意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发现有一本书叫《真腊风土记》。 对， 这个是因为吴哥为什么神秘400多年没人发现呢？但是有人却一直在找他呢，是因为在元朝的时候，咱们有一个使团从温州出发 啊， 然后呢，他们沿着那个走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顺着这个海岸线也走到洞里萨湖，从洞里化萨湖上岸，然后呢，是一个吴哥叫访问团，像现在咱们的这种两国友好交流团似的。 嗯，出使团。 对，有个人呢叫周达官。 嗯， 这周达官呢是一个就文生吧，就是那个儒生，他呢并不是一个团里面特别重要的角色，但跟着团走，他从温州出发嘛，他是温州人，其实一路上呢在吴哥这个地方待了大概几个月时间啊，他几乎把吴哥的那个婚丧嫁娶、这个王城的所有的衣食住行啊， 摸透了， 全记录下来了。 哦， 这就是真腊风土记。回来以后呢，就回到了这个温州那边。这个人周达观此生这一辈子，他就写过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非常的著名， 就8000多字， 非常 放在咱们的那个《四库全书》里面了。然后，可是我们这边呢却忘了，可是外国人没忘，因为你随着《四库全书》走向全世界，慢慢流传哈，有很多人发现，哎，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真腊风土记》描绘这地方，这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生孩子，怎么包括洗澡，怎么判监狱，怎么去这个，哎，他都记录清清楚，不可能是编的。但是呢，你又找不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外国人呢，他就很好奇啊，所以很多探险者呢，都一直很有希望想找到这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最开始他们从这个地方入手，比如说他们先占领了像柬埔寨、越南和那东南亚一带，他们实际上也有这个想法，先就找到了吴哥这个王城，然后找到了这个沉睡了400多年的一个就是真腊古国吴哥王朝的遗址， 嗯， 所以这就是他沉睡400年原因。 哇，这就是我们出行前如果把这些简单的历史先搞懂，就明白为什么就是董老师会写沉睡400年这是怎么来的， 而不是说我想再活500年。 对， 这个因为你看啊，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吧，你再去吴哥，你肯定会去一个地方洞里萨湖。 对， 可之前如果你要不了解， 我去过2次，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个水上人家。我 倒也没错，其实你那个苗山老师你说的也没错，它就是一个水上人家， 这是一个小村在水上。 可是其实你要看洞里萨湖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需要了解的，就是洞里萨湖真的就是为什么吴哥王朝它那么强大，在中南半岛就跟着洞里萨湖是直接有关系的。就很多人去了之后吧，无非就是小船嘛，那住在船上，就那个人，所有人把那个孩子们把那个蟒蛇挂在脖子上，让你照照片，也就这个了。 给你按摩， 按摩也就这个。 对，你开着船，突然一个小孩从隔壁船上跳过来。 对，那这个是他的旅游的一种比较直观的见闻。但实际上，你知道洞里萨湖它实际上一块海绵。 嗯。 为什么它有吴哥王朝跟洞里萨湖密不可分？ 嗯。 很简单，就当地分雨季、旱季，雨季是5月份到11月份。可是你知道那湄公河的水啊，如果是雨季的话实在太大了。 对， 太大了之后呢，可是它如果它太泛滥的话呢，就会把整个城市这个平原全淹了。那正好有洞里萨湖啊，那个湖呢相当于咱的密云水库。 对， 它一下就把这水给蓄起来了。 哦， 它就不会把王城给淹了的。那么在旱季的时候呢，它像一块海绵慢慢把这水再放出去， 它就像护城河一样， 可以这么理解。 对， 所以它这个鱼米之乡，正好因为有了洞里萨湖，所以它的旱季跟雨季的落差可以差10米。 嗯， 或者它那个沼泽地可以差10倍。你想想看，在当地的这种洞里萨湖对于重要性有多大。而洞里萨湖呢，它其实是湄公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蓄水池，而湄公河再往北走是什么，就顺流而下是咱们的澜沧江。 嗯， 咱的澜沧江出了以后才叫湄公河。而如果你要再往旁边走走看的是什么呢，湄公河上面路过哪，路过老挝，路过越南，路过其他的很多地方。你知道那个杜拉斯写的情人吗？ 嗯， 杜拉斯那个情人就是在湄公河上等来他的中国情人。 对对对， 这可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河。 对， 对， 所以如果你要再带着这种感觉，你要去洞里萨湖的话，你会发现哦，这才是真正的吴哥王朝的根基所在，就是洞里萨湖。当你看到那个夕阳落下的时候，嗯，湖面一要雨季看哈，啊，那一望无际，就像一个极像海洋。所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面写这是淡阳，他认为这是淡水的海洋，所以叫淡阳。 哦， 然后用洞里萨湖，你再看，因为我书里附录有周那个《真腊风土记》嘛，你可以找那两个字， 嗯， 很有趣。 对， 所以导致柬埔寨现在当地它有一种节日叫送水节， 嗯， 还有迎水节。每到雨季的时候呢，他要把这迎水；那个旱季的时候呢，叫送水。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如果赶这两个节日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热闹。 嗯，所以咱们基本上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做了一个行前准备，让大家对柬埔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实刚才董斌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的，一个就是吴哥城， 嗯， 当然大吴哥小吴哥对我来说他们集体都是整个我们要看到的遗址的一部分。 对对对， 另外一部分就是密不可分的洞底萨湖，所以这两个一会儿我们都会有机会走得到。所以咱们现在到了暹粒市之后，咱们就跟着董斌老师您带队。 哦，我带队是吗？ 对，咱第一站去哪儿？ 那个大家先去这个地方买点东西。我没回扣啊，开玩笑开玩笑。 门口的小姑娘冲着你说 董老师买一张明信片one dollar 对，当地其实明信片就是 one dollar 一张，然后挺美的一张、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呢，多了解了解当地的背景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到吴哥其实他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为什么很多咱们中国人喜欢看三天啊，苗少呢，就是因为你觉得再看多了你会烦了。 我其实觉得三天特别完美在有一点， 嗯， 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行前比较丰富，所以我请了一个导游、 哦、 当地的一个华侨，他会说中文、 哦、 我想的是如果就这些遗址我只看的话看多了就会烦，因为没有太大区别，我必须得让他给我讲讲一些故事传说，基本有个了解。然后我租了三天的突突车、 哦、 那车是专属的哦，就给我放在那儿等我，然后再加上三天的门票。当然了，这个导游会给你讲简单的版让你游览，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游客、 哎、 不知道为什么逆风而行、 哦、 真的没有什么，九月份， 九哦九月份 第一次去的时候九月份 挺好的月份， 没有什么人，而且是雨季已经刚刚过去， 是快了， 圣剑寺那个水还没有落下去、 哦、 很多外国人还是像游泳一样趟过去的、 哦、 我的印象里导游带着你逛了这三天蜻蜓点水的去了几个地方，如果你认为哪里好在三天结束之后你可以再去、 哦、 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有车有导游的这种行程三天很好， 对 你会有选择性的。三天的最后半天我还去了崩壁裂 啊，崩壁裂、 嗯、 哦，你能去崩壁裂说明你还是挺真的是 我做了丰富的准备， 对你确实做准备了 对，你想我连突突车都提前在北京订好 其实崩壁裂的话呢，其实可以考过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子那里啊，就是崩壁裂跟咱们曾经看到过一个日本著名的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哪部动画片有关系？ 哇，这个也太难了。 不难不难不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可以晚一点揭晓答案。 可以、啊、 一会儿咱们说到崩壁裂的时候咱们再揭晓这个答案。 没问题没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先把问题早一点抛出来。 好， 刚刚董斌老师的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仙立市吴哥城的一个算是近郊吧， 近郊 有一个现在的景点，我们称它叫崩壁裂。 崩壁裂，对， 是一个地名。这个崩壁裂同样也是遗址，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和吴哥整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没有修复过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得问那种去过的朋友。 对，他跟日本著名的动画大师 宫崎骏 的哪部动画片是有最直接的关系？ 对，哪部动画片就是其中有描写这个地方的，描写崩壁裂的。如果您知道的话，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来告诉您的答案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吧，那咱们就正式开始行程吧。通常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三种解释就是大圈、小圈还有周边， 有这边八肯山之类的， 对， 荔枝山之类 的。所以咱们第一站肯定从大吴哥城开始一般、 哦、那可以。那其实提到大吴哥城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一个概念就是大吴哥我们叫小吴哥，这个分别我觉得可能只是它的那种范围。我有个手绘地图，其实苗山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大吴哥其实就一个大圈， 嗯， 它是一个把吴哥城、吴哥王城串在一起的 城墙， 哎，城墙还有包括这个城墙周边的一些这种地点画成一圈，正好你要走下来的话很方便而已的， 嗯， 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就是大吴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是一个好多地方组成的一个地方， 对， 简称大吴哥。 而且其实他们叫大小吴哥、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皇帝年间建的， 嗯，对对对， 大吴哥要更久远一些哈。 嗯，其实在 不行，我得在你面前我不能说这个我怕露怯。 还好，其实建筑确实不是太一样的。比如说那吴哥王城的话，其实在真腊王国的话它是这样的，真腊王国它其实有三个都城， 嗯， 吴哥王城只是它其中一个， 嗯， 那么最早的吴哥王朝的第一个呢叫哲耶巴木二世，他最早呢并不是建筑在吴哥的，他后来才放到这个地方的。那么他建立这个吴哥就是所谓的大吴哥吴哥王城以后呢，慢慢的在城里面或城外面各地他周边也兴建了特别多关于这样的像什么塔普隆寺啊、圣剑寺啊、女王宫啊，还有包括十二塔、多像台之类的地方，他慢慢兴建的，等于说先有了北京城，北京城以后呢再盖了这个东城、西城、南城、北城，那慢慢再建起来、 嗯嗯、 那么小吴哥的概念是什么？小吴哥其实就吴哥寺， 对， 实际上就吴哥寺。小吴哥寺并不小，它是世界上单一的就是佛教的寺庙体积最大的，它用的石料甚至比活佛金字塔还要多， 这个其实很多人难以想象到，因为小吴哥寺它实际上有三层一个建筑，它是跟印度宗教很有直接关系的三层，外面它有一层大圈，里面还一层有很大的一个什么空场啊，然后小湖泊之类的，然后再往里走呢，其实有一个几层几层几层的往里进去，它中间那一层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800米的一个回廊，这800米回廊是浮雕回廊，这是我认为吴哥最精美的一个地方，它把神鬼包括像印度史诗当中的罗摩耶那和摩诃婆罗多巨卢族和他们的那种争斗，还有包括像毗湿奴神他们跟石头魔王战争，还有包括哈努曼猴神和这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些印度史诗的一些故事，刻画在了这个回廊当中，东南西北每面200米，哇，这个太美了，这个太美了。然后再进去之后的话呢，你看吴哥寺里面它其实有第二层，那其实大家就比较熟悉，有梁朝伟， 所以咱们直接去了小吴哥了是吧？ 不，也不是小吴哥，就说最精华的，就是你直接进到里面就是最精华的。那么大吴哥呢，吴哥通王城是什么？吴哥通王城它周边有好多点呢，比如说你东向台啊，像十二塔， 它比较散落， 它很散落，它实际上是你开着车突突车，你走一圈，哎，今儿是这边八荣寺哈，哎，那边塔普隆，那边圣剑，哎，这边是东向台，它实际上是一个圈的概念，它是。 但是这些圈的景点是紧邻着这些城墙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很近，特别近， 对， 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三天呢，就是我们分割一下，应该说是第一圈的大吴哥城是以城墙为轴心，然后那些景点是离着这个城墙比较近，咱们走一个大圈。然后呢，专门去的我们俗称的小吴哥，就是去吴哥寺这一个 小吴哥，就吴哥寺。 小吴哥首先它保留的比较好，比较完整， 非常好，非常完整。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紧凑的建筑群，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这儿。 这个是一般普通游客这么玩， 嗯， 但我有个建议，其实是不要这么走。我觉得要你最，你看这 今天您说了算，今儿您是领队。 你看为什么这么不能这么走呢？你看很多人很喜欢去，你看大吴哥的就是什么所谓那一大圈里面，像塔普隆寺，圣剑寺，还有甚至也会去看看巴戎那个高明的微笑，但实际上我觉得要这么看，就是你应该把巴戎寺、塔普隆寺和圣剑寺一起看，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为什么呢？ 这是都是一个皇帝建的 哦，同一个君主建的， 遮耶巴摩五世。很简单，遮耶巴摩五世在位期间，他让整个吴哥王朝成为最辉煌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妈妈建了一个寺，叫做塔普隆寺。其实就是古墓丽影里面那个树和寺共生的地方，很多树，那个像人一样粗，像巨蟒一样缠绕在整个， 吓人， 对，特别特别的。很宏伟壮观，你难以分清楚说到底哪个是寺石头或者哪个是树木了，你分不清楚。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这个你不可能断舍离来的那么一个痛快。你不是说把树切断了你回复那样子，也不可能。你也不能说是把那个石头拿出来再让树留在那儿，也不可能了。这是塔普伦寺给他妈妈做的，圣剑寺是在给他的父亲做的，圣剑寺给他父亲，然后这两个寺建完了以后给自己建了一个叫巴戎寺，就是所谓的高明的微笑。这个实际上是跟当时他的， 在这儿咱们提一个问题吧， 好， 因为这一个时段差不多了，所以咱们这个时段最后咱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董斌老师最后刚刚提到的大吴哥比较适合第一站去的三个寺院， 对， 有圣剑寺、拿破仑寺，最后一个有高棉微笑的 是哪个寺？ 那个寺院是哪个寺？您听到了吗？如果您刚才好好听讲了，一定能回答得出。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我等着您的答案。我们现在就稍事休息，广告时段之后再出发。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在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第三时段，我是苗珊。今天我们的旅行领队是畅销书《吴哥沉睡400年》的作者董斌老师，有请。 哎哎，那个苗珊大家好，八七路朋友们大家好。 我刚才是说开始您那儿乐什么自己？ 没有，做这种节目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您这不也是媒体人，怎么应该很熟悉这个屋？ 挺紧张的，因为谁知道咱们那个电波那边的朋友他去过多少次吴哥，谁知道他对这个地方有多么的了解，万一我说的哪个地方可能不对，或者可能我也没有像旅游达人那么攻略那么强悍，说错的地方我就挺担心的。 我其实才担心呢、啊、我在今天遇见您之前我都可以在办公室说吴哥我熟啊，柬埔寨太熟了，去三趟了，今儿我都不敢了，我还是在一边小旮旯眯着吧。 对，是我说的好像跟大家平常那种旅游的攻略不太一样。 对， 对，就玩的方式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聊的都是怎么省钱呢、 哦、 怎么节省时间呢， 对对对， 就是怎么能让大家这个有限的时间去更多的地儿啊。 其实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嗯， 其实吴哥看样子好像景点很多的，但实际上你真的很了解那个地方之后，你会有的放矢去做。刚才咱们那个节目上半时段不是说了那个像塔普伦寺和圣剑寺。 好，刚才、 啊、 那个问出的小问题、 啊、 咱们现在可以揭晓了。 对， 刚才我们问的就是董斌老师提到的同一个君王建了三个寺院、 嗯、对， 一个是圣剑寺，是给他爸爸建的， 爸爸的， 还有一个是拿破仑寺，是给妈妈建的，最后给自己建了一个，是哪个寺呢？而且现在可以在这个寺院里看到著名的景点高棉的微笑。 高棉的微笑， 这就是 八荣寺。 八荣寺， 八荣寺。那个旅行团还有包括自己去的朋友都一个一个去看。那如果你把这个三个为什么要放在一起看呢，是因为在哲耶巴盟五世期间，他让吴哥王城吴哥王朝变得非常强大，他应该领土面积非常广泛的，但他是靠着这种佛教的力量，佛教的力量变成了这种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君主。那么他在自己成为非常牛的君主以后呢，当时信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叫做悲智双运，我即如来。 嗯， 什么叫悲智双运？就是慈悲和智慧都在一起，然后紧接着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世佛，就是他自己啊。 嗯， 然后所以他给他的爸爸呢，就是那个圣剑寺呢，就讲究的是这种慈悲；给他妈妈呢，那个做那个就是那塔普伦寺做的是智慧；然后给他自己呢，就修了一个寺叫巴荣寺，就是如来。 嗯， 那么高明的所谓高明的微笑，就是他自己的脸。 嗯， 就是他的脸的样子。那我当时第一次见到这个巴荣寺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他每一个塔尖上都有四面佛。 对， 这种四面佛的话，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整个中南半岛，有我慈悲的微笑，我的微笑能够看到所有的人。 嗯， 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在我的注视当中下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我是这片唯一的王，嗯、我是现在的佛。苗珊老师，如果你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修一个很好的这种地方，你会把他们分开吗？绝对 不会啊， 应该放在一起吧。 对啊， 应该不能让他二老分开，这不孝顺嘛，对吧？ 对。 那你看他为什么让自己的爸爸一个地儿，妈一个地儿？ 为什么呢？ 那很简单，就是你必须先有慈悲，再有智慧，然后我才能成佛，三位一体。 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如来佛。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他信大乘佛教当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可是很多人并不太了解。另外，大家如果为什么有的放矢居这三个寺呢？你去塔木林寺看什么？其实看的就是那个树和寺庙的共生。 对， 这个 长在一起了， 长在一起，这个是最有名的了。 嗯， 还有，但你要去圣剑寺看什么？是看他那边圣剑。所谓圣剑，这个是在传说当中，在柬埔寨吴哥王朝有一把剑，这个剑很大，是一个说镶满了宝石的那种的。据说谁拥有此剑，谁就可以号令整个的全国的军队，有点 权力的， 像咱们的那个倚天屠龙剑、屠龙刀的感觉是一样的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传说，应该是不是太正确的哈。 但是我在那儿听我当时雇的导游就跟我说啊，就是放圣剑的那个屋子，整个墙上贴满了宝石，但是后来被抠了哈。 我觉得这个倒未必是真的， 真的 未必是真的，未必是真的。就是你想想看，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呀？ 对，你拿一把剑，谁听你的呀？关键是剑上的宝石可能就有用，就是这个大宝剑其实是最管用的，它里面好多宝石，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权杖。 所以偷宝石这事儿有可能是真的， 这个有可能吧，但是有未必是真有宝剑这事儿。但是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去圣剑寺倒不是看这个被抠满了宝石的那 窟窿， 那窟窿看什么呢？它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在吴哥地区啊，是地中海式风格的一个藏书阁，也叫藏经阁啊。它所有的吴哥的建筑当中，它只有唯一的一个，它是圆柱形。 哦，圆柱形， 地中海风格。然后呢，您再看到说他为这些八摩武士给自己做了一个寺，八荣寺那个寺庙的话，那吴哥的微笑，然后。很多游客呢就鼻尖对鼻尖拍照片嘛， 对 吧， 我也留下来了、 你也留下来了。其实这个感觉是挺有意思的。那在中国也有一个像就是那种四面佛，据说在大同的云冈石窟里面有、有一个四面佛，它好像是东南西北四面，好像是也是你可以，但我不确定能够像这个地方这么震撼，你能鼻尖对鼻尖，我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三个点你可以在一起看，如果咱们在大圈再看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好，这三个景点过去了之后， 这可以再 说实话，如果不是您说，我以前以为自认为哦，八荣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看这是佛教当时盛行的标志。因为柬埔寨是有印度教文化不同宗教文化占领不同时代， 对对对， 我说啊，八荣寺这个时代一定是盛行佛教的、 它其实是互相交叉的 啊，互相交叉的。 比如说接下来我再讲大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咱们中国原建的，就是其实是像吴哥地区的所有的这种不同的遗址啊，都是由不同的国家来分别的，像法国有原件，日本有原件、 对， 印度也有、还有咱们也有。咱们是天津的一个团队，一个大学的一个听大学的一些团队，援助的就是修复的是周萨神庙。 周萨神庙。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地方？它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咱们国家的考古队员呢，在周萨神庙呢进行挖掘的时候，清理的时候，在地里面发现了一个被一个遗弃的佛的头像。 埋在地下的。 然后他们发现这个佛教的头像很奇怪哈、不像是那种，你看，如果是它是慢慢日久天长倒下去的，他就直接倒下去完事儿了。但是这个佛教头像完全不是被自然切割的，他的头部呢是被砍掉的，就是被砸掉的，那个断面很锋利。所以咱们天津的这个维护团队呢，就想，哎，这是肯定是有人故意破坏了这些佛像，然后埋在地下，就故意埋在地下的。后来呢，就其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其实在印度教还有包括大乘佛教，还有包括柬埔寨本地的一些这种教徒，还有一些这种融合呢，它几乎是交叉来的，所以导致了吴哥的，就比如这段时间可能是这个印度宗教毗湿奴的，还有湿婆的，然后那边呢，这段时间呢，哲耶巴摩五世或者六世七世又恢复了像印度宗佛教的，然后紧接着那又来了，结果又来了，所以导致它中间呢其实是非常复杂，所以它的建筑风格也很多样化， 很复杂。 既有毗湿奴派的风格，也有湿婆的，也有你可以看到了佛教很多的这个宗义，所以它很独特在这里。你在那个圣剑寺，你会看到很多，它其实旁边的那个浮雕上那个佛头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很简单，是因为后来印度宗教的教徒觉得你们这个佛教徒占领了我们的地方，然后把你们头全砸掉，所以他后来也有这种特点。所以周萨神庙实际上典型的一个，就谁谋杀了，我在书里有写过，就是谁谋杀了佛像，并不是任何人，只是当时的那种就是 时代的更迭。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周萨神庙还是大圈的话呢，对面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看的地方，这是算吴哥所有我们能看到的遗迹当中唯一的一个 没有完工的一个寺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能解答所有朋友们对于吴哥古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疑问。它这个地方呢叫茶焦寺，茶焦寺呢是在吴哥所有我们现在比较能唾手可得看到的遗迹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完工的。 嗯， 也就是说什么叫没有完工，不是它不能完工，是因为它索性就被废弃了。它实际上是当时的那一个当时是我忘了是苏里亚拔摩还是谁哪个王的这个他所叫国庙，每一个王在自己登基以后都会给自己修建一个自己的国庙， 嗯 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是他自己专门去拜神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死后呢，他的还有可能会还有在安葬那个地方，这个很有，这是他的叫国庙。可是这个庙呢，很可惜啊，在他去世了之后还没有完全修复，但是后来还在修，继任的也在修它，是因为曾经发生过几次雷击事件 哦， 雷击事件。然后导致了这个地方呢被雷劈过， 嗯， 那么在印度宗教当中啊，雷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 嗯， 这个雷神呢，如果是被雷被劈过的这个庙的话呢，是因为不祥的一种征兆。那为什么会有雷劈它呢？很简单，这个也是跟吴哥的这种建筑风格是有关系的。 他有根避雷针吗？没有， 避雷针是没有，在富兰克林发明之前，我觉得是那时候还真的没避雷。其实吴哥不太容易被雷劈的这种建筑，为什么？它都石头的。 对， 吴哥所有的建筑当中，它不存在说我这个像那种我这个石头卡着那个石头，那个时候卡那种，没有，它是一个一个就是这么垒上去， 整块的， 整块非常大，垒上去的，垒上去之后，但是当时他们为了让两个这个庙有点很高很大，得让这个建筑很高大，你看茶焦寺很高大， 对， 非常高大，它在两个石头之间啊有榫卯，就是拿钉子或者铁器，就是那种可以榫上，就两个夹住它， 嗯， 用银的和铁的都卡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呢你想想看，可是在雨季的时候， 哦， 雨季的时候这有问题了，如果那个地方为了赶工，晚上如果有人在上面，有或者有些动物在上面，鸟或者其他的猴子，这是很有可能的，或者人，包括那个榫卯，结果在那个地方慢慢一流，周边又没它这么高的地方。而且关于当时茶焦寺，其实它的后来咱们的那个考古队员发现过啊，茶焦寺的周边实际上是有水路的，也说当时是国王可以乘着水路到达他自己的国寺，从水路不用走路直接上到茶焦寺最顶端，看这就是镇威打下的天下啊，他这个很疯狂的。可是就是因为周边有很多水，周边没有比它高的，如果有这种钉子在榫上面的，然后再加上你在那边有些鸟或者猴子和或者人在赶工，雷劈是肯定很正常的。 对，导电呢还 一下都导电了。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到那个榫卯的东西呢？是因为暹罗人在跟吴哥进行战争了以后，据说是他们把所有的金属的东西全撬走拿走了。 哦， 但是这个我也不确定是真是假，这是一种说。 怎么撬呢？这个东西 这倒挺容易的， 是吧？ 您要看到那些东西之前的话，估计也撬走也不太难。 那个不太教大家这个，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说他是被雷劈过的。那么在印度神话中，雷神是非常壮的一个神。 嗯， 后来据说他们曾经为此做过一次很大的法事，就让雷神息怒，你不要再 生气了， 生气了。可是后来慢慢的这个也没有进行再次的去修建，或者说是其他东西，好像 搁置了。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主体结构全部都完成了，就在上面没有刻花，没有雕刻。这就解答了很所有人的一个问题。这所有人问题是什么？所以每个人去吴哥都会问：您说这是刻好了我在网上搬呢，还是搬上去我再刻呢？ 解决了。 其实很多人想到这点啊，大部分人说：哦，那肯定是底下肯定先刻好了吧？你再往上刻多费劲呢，标着号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这个解决的是什么？原来吴哥的很多著名的建筑是我先把石头垒上去的，垒上去之后我在上面刻花， 先完成主体结构， 对， 再进行 在艺术加工， 艺术加工 创作，对。但是后来我据说我看到一些这个资料，法国的一些资料显示说，这个茶焦寺到后来并没有被人废弃不用，它实际上后来在后期的时间呢也在用着，但它的用途是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因为 反正不是用国庙， 肯定是不是国庙，这个也是咱们国家天津大学那边的一个团队在进行这个修复的，大家可以去看。而且茶焦 真的有意思， 对，茶焦寺的话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非常陡，这也是一个小小题目啊，就是为什么吴哥寺的所有的建筑都是那么的陡，你要想爬上去的话光靠两条腿是不管用。 这个我好像还真知道我花钱请的导游这有用了，这次 没白花钱是吧？ 对，好，这个问题是那个董明老师提供给大家的，让大家好好猜一猜。就是在吴哥城会发现很多的建筑，它每一登台阶都特别陡，你说你想徒手爬上去是不太现实的， 太困难了。 包括现在我们去参观游览，很多地方都是不开放的，就是你是上不去的， 手脚冰冷的。 对，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您知道答案， 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也许您猜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物一份哦。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是不是我可以公布试试？ 你说对不对我还不太确定。 对，我公布试试啊。 好， 您要说不对您就接着说。 就罚钱是吧？ 就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建筑徒手爬上去不太可能， 特别困难， 因为每节台阶特别的陡，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当时导游跟我说，皇帝特别的害怕被御赐。不对是吗？ 你这个说法还挺新鲜的，我第一次听过。 因为当时有个导游就跟我说，他那个小吴哥城里有一个制高点的塔嘛， 有， 当时有一个法国的夫妇不是从那摔下去了，他们还自己花了钱修建了扶手，所以当时我那个导游就说你看这个应该是算最陡的一个了， 它有七十度的角度。 说皇帝和身边的佣人什么的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通道可以走，但是其他人如果从外面上去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是安全考虑， 可能是一方面原因吧。但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我觉得也是一个跟建筑学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跟宗教意义上有关系的。从建筑上来讲，吴哥所有的建筑的体量它都虽然很大，但是它其实缺少一种就是那种顶拱结构的东西，有点像咱们这个演播室当中，它不可能特别大。为什么？是因为它没有梁，没有上面那梁，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它每一个房间都很小。那每一个房间很小，你又很小，就是两个柱子之间都很小，或者两个廊之间都很小，所以它能变得更高。如果你变得很大的话，你上面没有梁，它没有 容易塌的， 你容易塌的。这是它一个建筑上的一个东西啊，很简。而且它有个宗教意义上概念是什么？就是印度宗教认为每一个狭小的空间就是一个胎。就是一个胎室，它可以孕育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它不可能很大。因为你看十二塔很重要的，十二塔你看到吗？ 十二生肖 很小吧？很简单，它是因为没法大，它只能是这么紧凑，所以它只这么紧凑的角度，你又想变得很宏伟，它只能抖。你在外面不可能做的它很像这个太和殿一样那种，因为咱们有梁、有榫卯、有一层一层往上搭的结构，这是一个建筑学。第二个，让所有人想上来的时候， 对，都得爬着。 爬着是为什么呢？ 就是、跪在地上 是五体投地， 对，五体投地， 让你永远是瞻仰我的角度。这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角度是对的？像女王宫，在女王宫的女王宫呢，是当时的是国王的那个国师他的老师修建的女王宫。这女王宫在外面的长的走廊上有很重要的一点，你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每一个门框都比下一个门框要矮。 对，我看到了。 你等于说越走到它中间的时候， 一直低着头， 一直低头。你先开始趾高气扬，慢慢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到后面。恨不得给你爬进去跪在那儿，很简单，让你从物理学上就让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恭敬的心， 有敬畏感， 敬畏感。那么小吴哥寺如此，茶胶寺也是如此。它弄这么陡，是因为它必须要高，只有高才显得尊贵神圣，它没有其他的更多的其他的构造。所以你看小吴哥寺的周边那一廊，它都是很小，那个小走廊都很小很小很小，对不对？就是在这一点，又能小又能高，而且让你能产生五体投地的那种感觉。 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好，那所以我们刚才这道题的答案呢，就是。您可以答对任意其中一个原因就好了， 都行。 要么呢就是物理学的建筑原理导致的，第二种原因呢就是要皇帝让所有上来面见他的人产生敬畏心，对，要尊敬他，您得爬着上去才 行。关键是你要爬上来之后，你手里拿什么东西也都看见了， 对， 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同时也有安全的考虑。 对， 是不是 边检谁抓你们用不了啊，这玩意儿人一串你下去了。 对，所以说您答对了吗？那刚才您提到的已经是女王宫也有这种像必须低着头，因为门框越来越小，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女王宫看看呗。 太好了，女王宫其实是我在吴哥最喜欢的地方， 对，特别美， 特别美。然后原来这个伊斯兰世界有个著名的诗人达尔维尔，他曾经写过诗叫是巴勒斯坦的情人。然后我在书里面曾经写的，就把他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名字改成一下，我就叫的班迪斯雷，因为女王宫的简文名字叫做班迪斯雷。班迪斯雷意思其实就是他为什么叫女王宫哈、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种很 很秀气，很小巧，然后呢红红的样子，特别的让你觉得哇好美啊， 颜色跟其他任何建筑都不同。 你去那种感觉， 对， 是不是 建筑材料也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雕塑嘛， 雕塑全是小猴子， 蕾丝花边， 我记得，对，蕾丝花边， 蕾丝花边，那倒不是小猴子，那是他那哈努尔猴神 啊，猴神反正是小猴子的样子， 那倒是倒是， 对 对，就是女王宫是我认为吴哥这么多处的美好的景致的，我觉得最最精华的地方可能就是女王宫这么一个点，这个点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特别美。 对，我在书里面我第一个写的故事也是女王宫，它太独特了。我当时第一次见到女王宫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好像是一个女孩子们精灵的一个花园吧。 嗯， 就因为它很小巧，但是每一处的花，就是雕花，还有包括的那个建筑的那个表现啊，就太像女孩子那个蕾丝花边裙了，太复杂了。我难以想象的说，如果不是一个女人在是女工程师监督的做着这个宫殿的话，男人出自男人之手，我觉得挺困难的。 嗯， 心思很细腻。而在上面又雕了很多像湿婆的死亡之舞， 嗯， 还有包括像他那个东方的蒙娜丽莎，大家其实去女王宫的话，我要特别想推荐的话就是东方的蒙娜丽莎，这个是太美了，就是在女王宫你随处可见。 嗯， 在印度宗教当中，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这个名称叫做药叉。印度的印度教当中是地水火风，水浇灌土地，种子发芽出来长成了木，木的话呢产生了火，火呢又带来风的气息。 嗯， 那所以呢在印度宗教当中，什么叫药叉？男药叉就是那个树干，女药叉呢实际上就是那个花和树枝，很美的。 嗯嗯， 那实际上这个东方的蒙娜丽莎那个样子，它其实就是药叉女的样子，但是我认为翻译到国内之后有问题了，翻译成夜叉了。 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概念了，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像聊斋志异的第一篇，聊斋志异当中有很多写到夜叉女，夜叉女面目狰狞了，我觉得这个不好看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宗教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吧，药叉女很美的，比如说她裸露上身，那个裙摆，还包括那个手势，右手扶一个小莲花扶在那个在自己的那个膝盖和臀边，然后呢那个左手呢扶在自己的脖子上面，拿这个小雕饰，然后它是三段体结构的。什么叫三段体？其实看大家模特的话呢，你都会发现他们都喜欢脖子扭一下，胸挺一下，然后屁股再翘一下，这个 S 型的。 对， 但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吴哥的这个东方的蒙娜丽莎呢，它典型的没有印度的北方邦它那个神庙当中那么 S 型， 嗯， 但是也没有像咱们中国的像敦煌那种像那种瘦瘦的细细的那种像仙女型飞天神女型也没有，它其实介于中间的一种状态，它介于印度的那种很肉感的药叉女和在咱们介于咱们敦煌的那种飞天神女的骨感的类型，它很适中， 嗯， 它也是 S 型的。你看它那手又摆右手摆下，左手扶上，头看一边，胸部在正面，然后两腿部很匀称，你就觉得它是一种很符合我们的 S 型审美的一种 舒服，特别 很 舒服 的一种状态。法国当年有个文化部长，他曾经啊，因为在法国做了一次那个股票投机交易中失败了，他跑到了吴哥，用了花了钱，跟他的老婆两个人，把整个女王宫其中这一个东方的蒙娜丽莎的一个小神庙，一小小的地方，整个都打包运到了法国，在法国海关被人逮着了。逮着以后呢，就把他摁住了，说你这怎么偷窃法国 这个 文物走私，这算是上法庭以后呢，这人就直接说了一句，说浮雕上那个蒙娜丽莎，像蒙娜丽莎那个女人啊，她看着我啊，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个呀？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做的事儿。 我应该把他带走， 我把他带走了，他好像求我把他带走一样。这人后来当了法国的文化部长，后来有人拿着开玩笑就说，哎，他戴高乐时期的文化部长，虽然当时间不长啊，又开玩笑说你还当文化部长啊，你这玩意儿走私文物啊。结果他特别幽默，他说，哎，兄弟们，如果不爱文物爱到如此之地步，他当不了这文化部长。这个后来这个又原封不动的送回到了吴哥，因为在圣剑寺里面所有的这种类似仙女形象，他拿了一把剑， 嗯， 戳在地上，这个其实叫提瓦坦， 嗯， 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形象，就拿着剑的守护的，这个叫提瓦坦，没拿剑的叫阿布萨拉， 嗯，不同化身， 就不同化身，就像是毗湿奴神有十个化身是如此的，他、有很多的化身。那在 K 赛在柬埔寨，尤其暹粒当地啊，你看到当地有很多的那种像什么以 A 打头的、AP 打头的各种什么仙女的形象，旅行社或者说是那种那花边衣服什么的，就是这个阿布萨拉， 哦， 起源是叫阿布萨拉女神，就是、 哦、是这么来的， 对，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阿布萨拉女神实际上也跟毗湿奴他们还有整个印度宗教中世界的诞生是有关系的，其实就是讲三角卢海了， 在城墙的位置。